意念，人家代理念的上者灭五无间罪啊，啊，何况众生啊，自己来称佛名学，自己来念佛功德呢？啊，自己称佛名学，自己念佛功德，哦，莫无量的福，灭无量的罪啊！啊，念佛名学喺度莫无量的福，同时灭无量的罪，得无量福，得无量福，灭无量罪。所以念佛呢，能够灭罪，能够获福，一啲都唔错嘅。只要你八识虔诚啊，唔好下棋下啲宗旨咧。香港啲人啊，唔好话赌钱下赌钱嘅宗旨，唔好食烟下食烟嘅宗旨，唔好嗨气下嗨气嘅宗旨。得闲咧，静静地念下阿弥陀佛，下、啊、呢、这个佛嘅宗就八识虔诚，可能时就恭喜多贺啦。啊，获无量福，灭无量罪。包量布施功德圆满大十，上来就讲佛宝了。佛宝不离法方啊，得法就成佛，成佛就得法，成得法就说法，说法能度众生啊。法有无量咁多，不离六道万行。六波罗蜜讲俾我，万行就成就万德，所以我哋修行咧修万德，万行，万行就万德，布施六波罗蜜就当俾我，当涅槃嘅俾我，离生死苦，布施一只船咧，波野船，波野船唔系渡自己嘅，仲可以渡人咧，大家一齐嚟担波野船咧。但咗波嘢船呢，乘风破浪嚟呢个苦海到涅槃，圣人嘅彼岸。所以呢、这个法系能度众生，知法如来个个都说法度众生。所以说法之中呢，有三藏十二部经典呢，啊，三藏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呢、这个法度众生。妙法莲花经一成分啊，金刚经啊波野法嘛，弥陀经啊净土嘅法嘛，心经啊心地嘅法嘛，哦都唔知几多经，知几多法嚟做众生。所以上来讲人佛宝，现在咧就讲呢个法宝啦。法宝咧就是、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就是、第一个就布施波罗蜜。第二就持戒波罗蜜，第三就忍辱，第四就正尊，第五就禅定，第六就婆耶，即六波六波罗蜜啊，系咪啊？若能识得心头火，自然证得六波罗，系弥勒菩萨讲嘅。你想证六波罗蜜啊？你识得你个心头嗰个火啊？若能了得心头事。自然正得六波罗啊，正呢个六波罗，波罗蜜咧系甜噶嘛，唔系苦噶。六波罗蜜啊，现在讲，但系呢个布施，六波罗蜜第一个就布施，布施咧，布施咧就唔作恶，咪变得慈戒啦。布施啊，冇烦恼，呢、这个咪忍辱啦。布施啊。这样呢就能入禅定，布施呢就有智慧，所以这个布施呢，布施就摄六波罗蜜。现在较量布施功德圆满，这一品呢较量下布施就一个法来的。何以讲布施法呢？这样我记得释迦牟尼佛在初菩提树下成佛，成了佛七日都没吃东西的。但是这个四神呢，四神呢就对这个旅客来讲，他如来成佛啦，七日都没人吃，你去供养呢，这个旅客呢就用这个鱼眉指这个鱼来供养佛。 供养佛呢，咁样佛呢就食咗啦，食咗呢就打皈依，皈依二宝佛宝法宝。佛的即时的施修戒，所谓布施者，必护其利益，若为乐布施，后必得安乐。出咗个数戒，嗰数戒就发布啦。后来呢个客人有皈依咧，晒先话皈依法，皈依法。啊，佛咧就释迦牟尼佛咯，法咧就嗰数戒，所以若为乐布施，后必得安乐。所以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。这个布施就发，为什么讲布施就发呢？你知道布施就是舍嘢，舍咩？内就舍那个烦恼，内舍恨恨，外就利众生。布施有两种好处，你布施外边的利益众生，内就舍那个恨恨那个烦恼。这个恨恨烦恼啊，不容易舍呢，你肯布施就舍咗佢嘅，所以内舍恨恨，外利众生，呢个咪法咯，又利益自己，舍咗自己个烦恼，想点啊？烦恼唔容易舍喎，一舍就舍咗，布施啲时候又能利益众生，外利众生，内舍恨恨，呢个系布施嘛，布施即系舍嘢，所以呢个法字啊，呢个法啊。不容易，无生心心微妙法不容易明白的。因此达摩祖师讲，性净之理，目之为法；性净清净之理，目之为法。清净之理，目之为法。古人解个法字点样解呢？比物散解，任持自性。法是任持嗰个自性。譬如十二因缘。佛名出世都是有的，佛不过是一个发明家，不是一个创造家，佛呢成了佛的觉悟，知道有十二因缘，就将十二因缘讲出来，今天有佛无佛性相成智，这个就任持自性，十二因缘他任持自己的性，有佛就这样，没有佛就这样的，叫做有佛无佛性相成智。四大都亦复如是，释迦牟尼佛初到成佛，说四大苦集灭道四大，苦集灭道四大啊，唔系佛创造嘅，系佛发明嘅。有佛无佛咧，性相常治，呢个四大系常治世间嘅。佛咧就说呢个四大嚟到到得好多人正阿罗汉歌啊，呢个四大嘛，六波罗蜜咧也是性相常治。不是佛那面呢出世就有，佛未出世以前亦有，不过没人发明，佛成佛就发明了，就拧出来就对利益众生，所以这个呢叫做任持自性，比物散解，比物散解就将这个法呢是有差别的，布施不是持戒，持戒不是引欲，引欲不是正尊，正见不是禅定，禅定不是破耶。佢分得好清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呢嗰、那个名呢鬼物散解啊，你一念多你就知道解啦，知道晒放极乐有一个阿弥陀佛。呢、这个就鬼物散解，任持自性就名之为法嘛。呢、这个法法系微妙㗎，因此呢一班呢地藏菩萨嚟问释迦牟尼佛就较量，较量布施的功德。布施功德有上中下呢。智公禅师讲，做功德有上中下三等。有啲人做功德呢，请和尚到佢家里去做，智公禅师话下等嘅功德。有啲人呢，请和尚啊到呢个山林之下嚟做。中等功德，有的呢就抛到佛旁，骑南清和尚嚟中功德，上品功德，上品就佛旁嘛，中品就山林水边嘛，下品就清到屋企，呢个就做功德都要上中下嘛，因此呢个布施亦有上中下嘛， 这高粱啊，都是公大违法乃能高经激发的实相啊，发的高经。所以啊，地藏菩萨就清晒之呢，高粱啊，都是个功德啊啊，圆满啊。于是地藏菩萨、摩诃萨成佛威神，成佛的威神，将来讲咗呢个佛宝啦，佛三宝之中呢，就叫佛宝。我哋皈依三宝，第一个皈依佛嘛，第二个皈依法，第三个皈依僧嘛。现在讲呢个法宝啦，啊，成佛实威神，从坐而起，富贵合掌。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业道众生，地藏菩萨话：啊，我用呢个慧眼嚟观一观生死业道嘅众生。我哋而家喺呢个生死嘅业啊，生死海众啊，就生死业个六道嘅众生啊，较量布施又轻又重，生死嘅六生死业道众生咧。不是一定作恶，有时都行善，行善他不懂去行，所以不得其法，因此他就有些布施 就得大利益，有些布施得少少利益，所以较量这个布施有轻有重。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生死业道的众生呢，是不是较量的布施有些轻有些重，有一生受福啊，有啲人布施一生受福，第二生都冇，啊冇第二生啊，咁晒啲福嘅人就一生嚟受福，有啊十生受福，啊有啲人布施咧十世啊嗰啲享福，啊第一生、第二生、第十生，佢个福报能够享得十生，嗱、啊、一都系布施啊嘛，啊有啲一生受福，有啲十生受福，有咧。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，有啲人又布施，佢所布施啊，佢个功德，佢个果报啊，一百生、一千生受大福利，受人间做国王，在天上做天王啊，受呢个人天嗰个大福利者，世世文陀呢件事情点样教啊？为现世尊为我解释。世尊一切智人啊，当然都明白，希望世尊啊为我施智，即是为我地藏菩萨施智，其实是为未来众生施智。地藏菩萨代我们来问，不过地藏菩萨不甘以逃离天宫，一切众会接言爆胎，布施较量功德庆藏，以当大庭佛就缩小个范围。世尊话：地藏菩萨，我今日在兔利田咧，在我哋南岩爆台呢个兔利田，即系而家水眠山顶，在兔利田供咧，一切众会、一切菩萨、一切智佛、一切天龙比神，系咪呢个大法会之众咧？我哋唔讲别嘅世界，单单讲呢个岩爆台布施，或者东胜神州啊、西牛贺州。北回炉咒四大步骤之中，单单讲这个南阎浮台、涉阎浮台布施，即是讲这个世界较量功德，较量其布施功德，有些轻轻而红薄，有些重重而泰山，功德有轻有重，以当大听，不为而舍。地藏白佛言：我如是是的现牛肉文，地藏菩萨又讲：佛世尊，我对呢件事情有疑。我见得南阎浮台啲众生，有好多都布施，有啲得大福，有得得小福。啊，我都对呢件事有疑。现牛肉文，佛告地藏菩萨：南阎浮台有似国王、宰辅、大臣、大长者、大刹利、大婆罗门等，排出我哋呢个世界布施呢个人啊！啊，布施嘅人系咩人呢？有似国王，而家联合国几多国家啊？好多都一国一个王嘅， 我呢个国王啊，系应该布施。个国王有钱嘛，佢啲钱嗰边咪布施。国王有力嘛，啊，可以用呢个晒力嚟布施啊，系咪啊？啊，国王嗰边咧，懂呢个仁义道德嘛，可以用呢个道德嚟布施嘛。所谓上行下效嘛，风行草眼嘛，国王咧。一做好事都攞百姓嘅近实嚟做啦，所以国王布施才合。有个国王孤寒，大家都近佢孤寒。国王嗰面咧肯舍，个个都近佢肯舍。啊，国王敬佛啊，个百姓个个系敬佛嘅。所以呢个国王嘅大效力，布施顶合。国王嘅布施，布施之人，又至国王宰富，宰富就宰相咧。宰相辅助王化嘛，辅即系助也，助国王嚟教化嘛，教化其国嘛。嗱，宰辅大臣即系出师大臣啦，啊，做一个大臣啊，打理国家嘅大事，当然现在咩部将之类，呢、这个大臣咧就是、应呢、这个应该布施。大将者。大将即系大副将将嘛，啊，香港啊大臣宰相咧冇乜，啊大副将即系多罗罗，香港咧系有钱人咧嘅称为大副将将嘛，大将即系大塔利就王族嘛，做乜叫王宗王亲国戚呢个大塔利嘛，大婆罗门啊大圣嘛，印度咧有呢个婆罗门。我哋中国咧就冇呢个婆罗门圣嘅，印度咧呢、这个婆罗门教好厉害嘅，个圣在大嘅，咪大婆罗门等，呢、这个咧布施咧就讲有地位、有权势、有钱嘅人最好布施。若而在下贫穷，但有钱有势啲人咧，你就唔好布施有钱有势噶喎，啊！我名金上献化喎，拍马屁啊，唔好债咯，求唔到福噶。应该布施，布施咩人？布施在下贫穷啊，国王布施在下都贫穷啊，国王最有钱，宰相啊最有地位啊，布施在下贫穷的人啊，乃至超略之词，贫穷下贱盲聋暗哑。乃至龙残暗哑残尾嘅人啊，龙者突嗰个胸，嗰、那个胸突出嚟就称为龙。啊，残者四肢残尾啦。啊，摆咗手摆咗脚呢个残尾。暗哑啊，哑仔咧，哑仔食黄连呢个暗啊，讲话冇声音啊。龙痴啊，龙你依龙啊。啊！依龙嘅人嘅面年纪老啊，啊，但系未老就算龙，呢、这个系龙人嘛，痴就白痴嘛，痴痴呆呆啊，无目嘅盲人啊，啊，而是种种不言具者，种种六根人相不言具者，谁一嗨咁屁？呢啲贫穷下贱的人，在人类之中咧，再下贱嗰种人，再下贱嗰啲人咧又。再有轮问嗰种人啊，啊，我哋救嚟救苦，失踪嚟送炭啊，啊，唔系锦上献花嘛，所以咧，在啊不言句者，是大国王胆啊，国王宰相大将者，欲布施时，布施时，今日布施时用咩心情嚟布施咧？教我哋布施，欲布施时，若能具，即具足大慈悲心，用呢个慈悲心，慈悲心嘅论嘛，慈悲心咧，慈就以乐，悲咧就拔苦，用呢个慈悲心嚟布施，唔系用呢个求名心，唔系用呢个求利心啊，系用呢个慈悲心怜悯嗰种贫穷下贱人嚟布施。啊！用呢个慈悲心布施，慈悲心 布施就布施，就用慈悲心咩嚟布施。下心，下心咩？谦虚心，唔好用个骄慢心嚟布施，太嘅唔起。自己国王，自己宰相，自己大臣，太嘅咧贫穷乞而唔起，咁样嚟布施就唔好啦。用个谦虚心嚟布施，下心将自己个心咧下。放下放下放得再大，以佢上单，呢个就下心嚟，谦虚心嚟布施。含笑啊，含笑咧，咁样就唔好用个娇慢心啊，含笑就和蔼心、亲爱心，咁样嚟含笑咧，咁样嚟布施啊，慈悲心、谦虚心、和蔼心、含笑，亲手嚟遍布施。亲手来布施啊，做国王宰相大臣亲手遍布施不简单，这个呢叫做平等心啊，没说骗意哪一个啊，一视同仁，亲手啊这样来遍布施啊。那么国王啊，怎么可以亲手遍布施啊，这么刻意啊，或使人识，或使个别人来带你来布施啊，叫大臣带，叫宰相来带啊，叫嗰啲百官嚟代，嗱、啊，或使人代你嚟布施，使人代你布施咧，你教带呢个人啊，怨言讲话又柔软的啊，唔好嗰面啊硬性硬气嚟布施啊，怨言啊美意安慰嚟晓意佢啊，应该国王嚟布施俾你哋，国王今日唔得闲啊，事务太忙啊，国王唔嚟，叫我嚟，嗱、啊，我代表国王啊。布施国王啊，慰问你啊，你哋好嘛？系嘛？咁样啊，环境如何啊？哦，慰意燕然慰意，是国王等，讲你国王宰相大臣等呢，所获个福利啊，而布施百行何沙佛功德意？当然布施佛嘅功德一样咁大利益。你用呢个慈悲心，慈悲心啊，佛心啊，下心。谦虚心啊，佛心啊，含笑心啊，亲爱心啊，有佛心啊，亲手遍布施呢个平等心，平等心咪有佛心咯啊，见言美意嚟布施啊，呢、这个咪又系佛嘅心咯。所以你用佛嗰个心嚟布施咧，等于布施一百嘅恒河沙佛功德嘅利益，何以故？解释之前，言是国王等。意志在贫贱辈啊，及不言具者，发大慈心，是故福利有如此宝，百战胜中，常得七宝具足，何方以食受用呢？何以故？则解释之前，言者引嚟，因为呢个国王等啊，对呢个在贫贱辈，其实国王个个在世啊，有时都见唔到呢个贫贱辈。能够对这个贫贱辈及不言具六根不言具者，用这个大慈心来布施、啊、发大慈心，发这个大慈心向这个贫穷下贱的人来布施，是故福利有如此薄，发这个大慈心、大悲心、谦虚心、和蔼心、平等心、美意心，咁样用这个佛嗰个心肠，咁样嚟布施咧，是故福利就有如此报，等于供养布施，等于布施佛嘅功德嘅利益，百战胜中，常得七宝啊！啊，唔需要都系布施佛咧，你对乞儿能够慈悲咧，呢、这个就系等于供养佛一样嘅功德啦。嗱，百战胜中，常得七宝具足，一百。一千生中啊，咁样咧，你将来个果报啊，唔系一生咧，唔系十生啊，啊一百生、一千生，你来生来世常得七宝具足，咩七宝啊？金银琉璃车佢玛瑙山胡夫白珍珠啊，呢、这个七宝你具足，何方以食受用咧？七宝都具足啦，七宝都丰富咯，何方？这个以食日用的享受呢，当然呢具足有余嘛，何况以食受用，这个显方之词，七宝具足， 哦，方以食受用呢？呢、这个布施功德内咧就写呢个限限爱就利益人呢，爱利益人就结众生缘，内些限限就断咗烦恼，断烦恼就证菩提。菩提唔系向边个地方求嘅，你呢个烦恼清净呢，啊菩提就嚟啦。啊，烦恼啲问少嘢，你难写咧，你一写咧就内写烦恼嘛。爱就利众生，利众生咪结得人缘咯，系嘛？爱利众生咪结人缘，所以未成佛到先结人缘，所以呢个布施系成佛个方法。爱结人缘，爱舍烦恼，烦恼舍尽即证菩提。爱结人缘，将来成佛的时候，无量众生都来生祈觉啦，受供养你成佛嘛。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下文唱，付以明日。